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52章，别无退路。 糟糕，快后退！ 穆剑云顿时反应了过来，他立即拦在众人面前，伸手一挥，只见其手背上金光闪过，一条庞大的黑色巨蟒顷刻间在空气中凝聚成型，向着滚来的岩石球冲了过去。砰的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在封闭狭长的通道中瞬间迸发，激荡的爆裂声中，一块块碎石在巨蟒的冲击下向众人飞了过来，而那颗滚落的岩石球也在巨蟒的阻击下被硬生生地挡在了通道中段，距离众人仅咫尺之遥。 通道全被堵死了，我的尸身只能支撑一会儿，必须赶快退到后方墓室。 穆剑云看着在巨蟒的抵挡下依然寸寸推进的沉重岩石，对着众人焦急大喊。 可要是我们这样进入墓室的话，那具棺木里的邪物又要被我们身上的人气激发了。 江瑶说着， 不如我们一起和你的尸神把这块石头轰碎，破开通道。不行，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条通道首先会塌。 穆剑云看着通道周围墙面上那蹦开的丝丝裂缝，不由心急如焚。 先退去墓室，不然我们全得死在这儿。砰的一声， 穆剑云的话音还未落，只听又一声爆响突然而起，众人顶上的一块岩石在冲击下破裂掉，差点砸在江瑶脑袋上。江瑶看情况不妙，于是便也顾不上那么多，连忙掩护着青羽和周文涛向后退去。而此时又一阵微妙的震动沿着地面从通道远处迅速接近，似乎又有什么东西从通道远处滚了过来。哐啷一声，前面的巨石霎时猛地推进了数寸，就连前方巨蟒盘踞的身躯也一时间抵挡不住，连连后退。与此同时，原本就已摇摇欲坠的通道终于在第二颗滚落的巨石冲击下开始崩塌的序幕。 跑！ 眼见情势已无法控制，众人顿时做出本能的反应，四人在碎裂崩落的碎石中朝着后方夺命狂奔，一口气冲入了残壁后那密布着居邪阵的诡异墓室。轰隆隆，众人前脚刚踏入墓室，后脚那摇摇欲坠的通道便瞬间塌方，巨大的冲击波霎时将江瑶等人推倒在地，飞扬的尘土噼噼啪啪的砸了众人一身，而先前那微弱的光线也随着通道的坍塌彻底泯灭。江瑶狂咳着，伸手抹了把脸上的尘土，挣扎地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似乎手腕上的手环灯光在先前的劫难中暂时失灵了。 大家没事吧？ 江瑶一边喊着其他人，一边试图从地上爬起，然而还没等他起身，手上便摸到了一块奇怪的半圆形硬物，似乎是混在那些崩出碎石中滚落在他身边的。 这是什么？ 江瑶茫然地摸着那块硬物，粗糙的手感明显有别于其他石块。正当他心中起疑时，一束淡蓝色的光线忽然从身边亮起，同时也将江瑶手中的那块硬物的真实面貌展现在他面前。 那是一只碎得只剩下一半的骷髅头。突如其来的画面冲击让江瑶的神经瞬间紧绷，大惊之下他脱手将骷髅头甩了出去，而与此同时他也终于意识到身边那束淡蓝光线来得有些蹊跷，抬头一看却赫然对上了一双幽蓝诡异的眼睛。只见一只足有半人高，浑身散发着蓝色荧光的虫形怪物正扇动着脖翅，在他右上方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这江瑶震惊不已，他下意识地摆出防卫姿势，而在此时却听青羽的声音忽然从前方响起， 别怕，那是我的侍神刘莹。 话音未落，却见那只蓝色虫子忽地振翅飞向上空，同时那束来自其周身的蓝色光芒也变得越来越盛，最终将整间墓室照亮在众人面前。 啊，有怪物！ 这次发出惊愕喊声的是周文涛，只见他狼狈地瘫坐在地上，抬头望着那只飞上墓室顶端的巨大蓝色虫子，显然被吓得不行。 那是虚像，不会害到你的。 穆剑云摇摇头，似乎也没有心情多做解释，因为此时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墓室中央那座巨大的玄关之上。或许啊，是因为众人所处的位置较为偏远，亦或者是因为居邪阵的镇压，那座诡异的青色玄关此时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异常，这让众人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些许，但也不敢掉以轻心。 那棺材好像还没动静，我们小心点。 江瑶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上前将瘫坐在地上的周文涛扶起，后者也意识到此时可不是瞎嚷嚷的时候，于是忍着心中的害怕和不解，强行从那虫子身上移开视线，起身站在了江瑶身边。 通道已完全被堵死了，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青羽说着犹豫地看向墓室对面那扇石门，只要是到达那扇石门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那只玄关附近，而到时候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估。穆剑云盯着面前的玄关，轻抚着手背上刚刚收回的青色式神印记，不知在想些什么，但很快他的视线便又瞥到了那颗被江瑶扔出去的半颗骷髅头上，眉头顿时一皱。 这是 穆剑云走上前，拾起那颗有些泛黑的骷髅仔细观察了片刻，不一会儿他的脸色顿时一变。 这是人骨，从骨头的颜色上看，怕是死者生前受到了严重的瘴气侵蚀，此外骷髅的眉骨较高，有白种人的特点。 白种人？江瑶愣了愣，忽然想起了口袋中那张外文地图，心中顿时意识到某种联系。 难道说， 江瑶回想着向前这颗骷髅飞来的方向，转头看向已被碎石掩盖的通道口，很快便在靠近通道口的碎石堆里发现了几片服饰布料和其他碎骨，恐怕这具骷髅原本是坐在墓室墙边背对着通道口，所以先前江瑶他们才没有发觉，如今通道口坍塌，这具骷髅也被砸得四分五裂震飞了出来。 这身衣服是户外探险专用装备，牌子和我们之前在老黄头屋里看到的背包一致，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具尸骨应该就是那只背包的主人，而且是个外国人。 江瑶蹲下身， 小心地在碎骨附近查看着。而此时却见边上的鲸鱼指着另一处碎石惊讶地说道， 你们看，这里还有几个骷髅头，尸骨不止一具。 江瑶连忙循声望去，果然在不远处的一堆碎石附近看到另外几颗破碎的骷髅头，与先前发现的那颗形态十分相似。看来葬身于此的外国人不止这一个，而可能是一对。穆剑云脸色凝重地说道，考虑到骨头与衣物风化程度和这里的环境，这些人可能就是最近几年在这里遇难的。不过前几年我好像并没有听说过外国探险队在圆丘山一带失踪的消息，他们的来历恐怕一时半会儿也查不清楚。先不管这些人的来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离开这里。你不觉得这里空气的味道好像越来越奇怪了？江瑶说着站起身，再次回头看向眼前这座诡异的墓室。通道一堵，墓室内的空气随即闷热了许多，一股似有若无的怪异气息也愈发明显，这让江瑶有种浑身不舒服的感觉。 这是瘴气。 穆剑云显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神色也变得愈加严肃。之前在通道里我就察觉到了似乎有瘴气，原以为是从外面林子弥散进来的，不过现在看来恰恰相反，这座墓穴似乎才是瘴气的源头。如果再深入墓穴，即便是我们恐怕也会和这些外国人一个下场。穆剑云说着，忽然像是意识到一件事儿，他看了眼前方一脸茫然的周文涛，又将视线移向身边的江瑶。那小子不比我们，只是普通人，竟然也在瘴气里待这么久都没事儿。只要待在我身边就应该没事。 事到如今，江瑶也顾不上掩饰那么多了，小声对穆剑云大致交代了一下祝融之力的事儿。 你竟然连神明之力都能借到？穆剑云冷峻的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目光中还似乎隐约闪烁着某些别样的复杂情绪。 无色体质吗？真是方便，别人可能修炼一辈子都求而不得的能力，而你什么都不用做就能轻轻松松容纳下来。 现在是在嘲讽我的时候吗？江瑶听出了穆剑云话语中的隐含意义，但也没有心情扯淡，随口说道， 这次我接到的只是稀释到极致的力量罢了，而且只能用一次，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没用，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得赶快出去。 现在除了那扇石门别无他路，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穆剑云脸上的情绪渐渐隐去，再次恢复到了一副既往的那般冷峻模样。 趁着这具棺材里的东西还没动，赶快走。 哗啦一声，一阵清冽的锁链碰撞声突然划破了墓室的寂静。江瑶与穆剑云神色同时一凛，齐齐抬头看向墓室中央那座巨大的青色玄棺。束缚着玄棺的青铜锁链微微颤抖着，一条两条全部愈演愈烈的震颤仿佛多米诺骨牌一般迅速沿着锁链层层蔓延，连封印在玄关外那些黄色的符咒也在剧烈的震动中无风自动，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那座巨大的棺木内挣扎蠢蠢欲动。 不好，巨蟹阵要压不住了。 江瑶见状大惊，但还没等他来得及做什么，只听一声剧烈的爆响，玄关的棺盖轰然碎裂飞出， 在纷纷扬扬散落的符咒碎片中，众人看到一只散发着浓厚黑气的巨大胳膊从棺椁里慢慢伸了出来。